北京之外，也就是在外地啊，买过两、 嗯、 有两套房子，但是没有贷过款。 嗯， 然后呢，在北京再买的话，算首套，算二套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目前来看是算首套的。 对， 除非这个国家的其他政策又在变哈、啊。 嗯， 在没变的情况下，您没贷过款，然后外地虽然有两套房子，但北京没有，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算首套的。 是的， 对，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贷没贷过款这个事儿啊、 嗯。还是有，还有一些朋友啊，就是说，嗯，他可能不是京籍，然后呢，他可能北京的房子呢，现在对他来说，买起来有点费劲，他就会问我说，我要不要在京周边先贷款买一套？ 嗯，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啊，你要想好了， 嗯， 如果一旦到时候经济充裕的时候想在北京买房了，您如果再商贷，那就算二套了。 嗯， 那意味着首付要增加到60%，60%，所以说 要非普的话就80%了。 对呀、啊，嗯， 所以就说关于这个第一次的买房的这个机会啊， 对， 千万不要浪费。 第一次买房，第一次贷款的机会都要慎重。 对对对对对、嗯、啊，好的，那大家呢，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，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、啊，来和我们进行联络。 嗯、 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“安居好声音”，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。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，我们的这个公益计划啊，免费的。大家呢如果需要我们的专家去给您去看一下的话，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。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。那广告之后呢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慢慢的，雨阵雨后雨下过，夜夜夜夜亲吻，怕生的无法再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2019年春节怎么过？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，再次起航。1月28日出发，全程17天，